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此时此刻，唐三将自己控场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先是在肩部融发之际，从呼延力的压杀下救下朱竹清，同时指点二人施展武魂融合技，再松开他们腰间的蓝银草，同时将精灵和黄远牵引着飞向同一名象甲宗队员，再从奥斯卡手中接过亢奋粉红肠，以暗器手法抛向小舞，并将他的身体送向对手最弱的一名队员，整个过程几乎是同时完成的。连唐三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这一刻他已经下意识地使出了分心控制三窍玉之心的能力。戴沐白口中虎啸大作，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已经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的戴沐白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朱竹清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身体飘忽，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了一般，悄然飘向戴沐白。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双瞳合一，手臂张开，迎向了朱竹清虚幻的身影。两道身影悄然间融合为一，一道直径3米的庞大黑色光柱在他们身体融合的一瞬间冲天而起，一声极其恐怖的虎啸之声瞬间弥漫全场。就在这一刻，不只是看台上的观众们惊呆了，在这虎啸声中，就连旁边四座比赛台上正在进行着比赛的各学院队员动作也迟滞了片刻，下意识地朝着黑光升起的方向看了一眼。黑光在迸发中消散，同时消失的还有朱竹清和戴沐白的身影。就在他们之前身体融合的位置，一只巨大的白虎优雅现身。白虎通体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那从地面上爬起来满身灰尘的呼延力。上一次的幽冥白虎身长8米，高2米，而这一次幽冥白虎的身体更是达到了体长10米，高3米。尽管象甲宗的胖子一个个体型惊人，但在这恐怖的巨大白虎面前显得那么渺小。没有像上次出现之后立刻施展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破，那巨大的白虎直接朝着呼延力发起冲锋。在他宽阔的背后，一对巨大的羽翼施展开来，原本庞大的身体竟然滑翔而至，泪生双翼插翅虎，恐怖的威压连已经使用了魂骨的呼延力都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朱竹清和戴沐白的魂力已经超过了40级，这时的他们再不是只有一击爆发那么简单。那巨大的白虎优雅而从容，直接扑向了呼延力。这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也同时倾泻在一个对手的头部，那对手身上的蓝银囚笼瞬间敞开。 快看那边， 他又出现了， 蓝银囚笼解开了。 而另一边，小舞也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同样是蓝银囚笼解开，小舞全身都弥漫着一层耀眼的粉红色，整个娇躯似乎都胀大了几分，使得衣袖和小腿处的裤管崩裂。他极其优雅地落在了象甲宗最弱的那个队员肩膀上，两只脚以内八字的形态夹住对手的脖子。下一刻妖功发动，以小舞原本的实力是不足以将眼前这对手摔出的，即使发动了妖功也不行，毕竟对手的体重实在太大，力量又是那样惊人。但是在唐三的精确计算下，吃下亢奋粉红肠的小舞爆发力瞬间提升，再加上他比对手还要强上一两级的魂力，对付这个最弱的象甲宗弟子正好合适。眼看着小舞那膨胀后依旧纤细的娇躯凌空翻起，带着那庞大的身体直接抡出，再重重地砸向地面。这个象甲宗弟子脖子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见此情景，呼延力当然不会束手待毙。此时随着唐三魂力的消耗，他的兄弟们已经要从被控制中挣脱出来了。凭借自己高达500斤的体重，呼延力原地下蹲，双臂同时朝着扑向自己的两只巨大虎爪架了过去。 武魂融合技固然强横，但需要付出的魂力代价也是巨大的。只要我能顶住一两次攻击，就算被击败， 对方那两个四十级的强者也会因为魂力消耗过度而失去战斗的能力。到了那时候，恢复了行动能力的兄弟们定然会获得这场比赛最后的胜利。 呼延丽的想法很正确，可惜的是他还是小看了戴沐白与朱竹清这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的威力。极高的武魂契合度加上两人全部四十级以上的实力和他们武魂本身的互补，幽冥白虎不但融合了两人的魂力，而且有着巨大的增幅，那已经绝不是一块魂骨就能抵消的巨大差距。别说是呼延丽，就算是唐三现在和呼延丽站在一起，两人都使用魂骨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这武魂融合技的爆发力。两只虎爪同时下拍，轰然巨响之中，呼延丽只觉得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传来，全身顿时感觉到宛如爆炸般的疼痛，紧接着身下一空，他就什么都不知道。借助这一拍之力，幽冥白虎借势前冲，幽冥白虎破发动，只见那庞大的身影闪电般正面撞上了另外两名刚刚从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象甲宗四十级以上弟子。轰响声再次出现，两名象甲宗弟子庞大的身体在幽冥白虎的撞击下应声抛飞，直接被撞出了擂台。也就在这个时候，幽冥白虎那虚幻的身影也随之消失，露出了同样脸色苍白、身体已经恢复到平时状态的朱竹清和戴沐白，两人身上附体的武魂都已经解除了。 漂亮！ 幽冥白虎的实力不容小觑啊！ 哇，真是精彩绝伦啊！ 幽冥白虎的攻击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却给在场每一名观众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几乎是一瞬间就瓦解了象甲宗最强的三个力量。而此时在精灵和黄远近乎疯狂的攻击下，一名象甲宗弟子甚至没能挣脱身上的蓝音草就已经被敲晕了过去，而小舞也利用亢奋粉红肠带来的短时间魂力附加，硬是给对手最弱的一个摔得七荤八素，眼看着也是挣脱不了唐三的蓝音草了。流星人锤于此时全面解除，唐三并没有吃下第三根飞行蘑菇肠，带着奥斯卡从天而降，将数根恢复大香肠从手中准确甩出，抛入史莱克学院众人手中。七个人围成一团，将最后两名对手围拢在中央。尽管现在只剩下两个人，而且还都只有不到四十级的魂力，可他们却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很显然，他们能看得出史莱克七怪同样是强弩之末。连续施展大范围控制技能的唐三在魂力上消耗是极大的，使用了武魂融合技之后，最强的两个攻击点戴沐白和朱竹清也暂时失去了使用武魂的能力，而精灵黄远和小舞又未必能够破除他们的防御，所以这两个胖子在对视一眼之后毫不犹豫发动了自己的攻击技能，和呼延丽一样，他们的第三魂技也是压煞，而这两个胖子分别锁定的对象就是唐三和小舞。小舞刚才摔人的动作或许观众们没有看清，可身处擂台上的他们却看得清楚无比，他们可不想自己这庞大的身体被那样凌空抡起，体重大那摔得也重。他们那个伙伴之所以昏迷过去，并不是因为身体受不住摔打，而是脖子附近的骨骼已经在身体巨大的重力作用和小舞的腰功反作用之下错位了，所以才昏迷过去。因此这两个人一发动攻击，就先选择了他们认为眼前威胁最大的唐三和小舞。 那两个人的攻击力还不足以破开我们的防御， 毕竟现在我们身上的限制已经消失了。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史莱克学院战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始至终也没有参与攻击，也最没有攻击能力的一个，可是他的存在却令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持续战斗能力极大的增强，那就是同为41级的食物系气魂宗大香肠叔叔奥斯卡。恢复香肠的连续使用使唐三消耗的魂力一直在补充之中，虽然消耗巨大，但却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唐三对象甲宗的判断很准确，防御超强，力量超强，但敏捷低下，攻击方式少，无辅助后续，无控场能力。对付这样的对手，只要将对方最强的几人击溃， 他们必然没有任何翻盘的能力。没有辅助系魂师，就意味着减少了实力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魂骨那种万金难求的宝物。唐三与小五的身体瞬间被两个庞大无比的胖子锁定，虽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立刻落在他们身上，但此时挣脱了束缚的象甲宗弟子那彪悍的防御力完全发挥了出来，根本就不理会两人的攻击，硬挺着高高跃起，朝着唐三和小五压了过来。被锁定的只有脚，并不代表手不能动。唐三毫不惊慌，右手一挥，一根蓝银草已经飞了出去，准确地缠绕在小五腰间，将他拉了过来。与此同时，唐三马步半蹲，吐气开声，全身白光疯狂涌动，已将玄天功凝聚于自己双掌之中。小五被拉到唐三身边，立刻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动作，身体倒翻，双腿向上。此时他身上的锁定因为之前已经被唐三拉扯过来而解除了。小五双腿向天，唐三则是双手高举，眼看着那胖子疯狂压下，两人同时发力，妖功发动。小五的双脚准确地点在了扑下来胖子的肚子上，令其下压之势瞬间减缓。而就在他双腿在腰弓情况下也将承受不住那庞大体重的时候，唐三的双手已经托在了那胖子腹下，控鹤擒龙发动，正是武术当中的四两拨千斤之计。虽然对手的体重和技能都极为霸道，但在两人联手并且有小五腰弓增幅的作用下也失去了威胁，下扑的力量瞬间变为横移，在唐三控鹤擒龙精准的控制下，那庞大的身体横着飞了出去，正好撞在了另一个即将落在地面的对手身上。而就在这时，一团黄绿色的光芒悄然扩散，在两人碰撞的一瞬间将他们的身体束缚在内，身体庞大的他们顿时成了一对滚地葫芦，重重地砸在比赛台上。至此，整个象甲学院全部七名队员都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当史莱克学院七人再次围在这两个人身边的时候，裁判不得不宣布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第二轮第一场预选赛，史莱克学院胜象甲学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